朋友多一些，那曾属于我的项链又离我离得很远了一点。 I can say you're mine， 就算有明天， 就算有明天， 也只会更心碎。你是挽不回的从前，未来是越来越冷的长夜。我如此想念你的爱，想念你的爱，想念那曾经美丽过的未来。为什么要离开？为什么深情吻过我的你，会舍得让我苦苦地等待？ 一辈子永远想念你的爱。